顺义组团按照国务院批复的两区方案，是结合临空经济特色突出、服务业制造业融合发展、国际化程度显著的这么一个优势的特点，从产业加园区两个维度，是明确了三加七加N的一个工作思路，也就是充分的发挥天竹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示范区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三个园区的一个主体作用，重点围绕着航空服务、跨境金融、文化贸易、商务会展、数字贸易和医疗健康国际基地物流七大产业创新发展，带动全区多个领域来推进服务业的开放。 那么在今年上半年呢，顺义区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985.1亿元，同比增长15.1%，完成实际利用外资5.9亿美元，同比增长71.2%，服务业总产值是达到了685.55亿元，同比增长15.5%，占 GDP 的比重近70%，可以说呢，服务业的压舱石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顺义组团呢，在探索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和深化产业领域开放等多个方面是持续发力， 85项的区域政策任务已经落地76项， 落地率呢是接近90%。 那么10项全国首创或首批开展的突破性的试点政策任务也是落地顺义。那么其中呢，比如说全国首创利用松宝区开展飞机维修企业、航空器材包修转包修理业务年底推设试点， 那么这个政策呢，是为飞机维修公司是节省了大约800万元的运费，缩短了维修周期约400多天。那么此外呢，还比如说像全国首创免税保税和跨境电商政策衔接的这个试点，也是帮助免税品经营企业实现了线下免税品销售加线上跨境电商销售的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也是为符合条件的顾客提供了和免税店 免税店这种同质同价的全球优质的商品。那么随着试点政策的一个密集落地和服务模式的持续升级，那么顺义区呢也是在企业落户和项目落地等方面是成效显著。那么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呢，顺义组团是累计新增市场主体4899家。那么在今年1到7月份，顺义组团新设立企业是2189家，含外资20家， 占顺义区新设立企业数量的25.42%，累计新增内资企业注册资本是159.76亿元，资源聚集和规模效应成效显现。 那么截至8月18号， 顺义区两区建设项目储备总数是268个， 累计落地项目135个， 落地率超过了 50%。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谢谢，再见。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北京 SKP 商场的官方微博针对北京 SKP 卖假货的相关视频做出了声明，称呢事件正在调查当中，其所售所有的耐克商品都是通过官方渠道采购的，目前呢已经排查了涉事相关批次的耐克鞋库存，在库商品都是正品。声明同时表示，北京 SKP 正在积极联系相关的部门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调查，对于任何制假、售假行为一贯实行零容忍，对于未经核实 在网络上散布不实言论的机构和个人，已经对北京 SKP 名誉造成侵犯的，北京 SKP 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了，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 最高气温29摄氏度，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0， 道路基本畅通。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警法在线。 828公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智慧金融心动得扣，明星基金全新权益，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公银财富季，公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将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2421，C 类02422，华夏消费一节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